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旧单车老情歌。 乘客您好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老情歌。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你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旧单车老情歌。好，我们在老歌当中一起出发吧。这次节目的第一首歌曲，请欣赏高胜美所演唱的《情人的眼泪》。情人的眼泪由高胜美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继续在老歌当中一路通行。下面三首歌曲为您安排：蔡琴的老歌《恰似你的温柔》，费玉清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以及郭富城的《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》。 世界。 轻轻的一

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，郭富城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就单纯老情歌带你重温往事，回味青春。下面为您带来黄舒骏的伤心小站，林珊珊的出嫁的清晨。 他说这里是个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对他如此友善，包括他的敌人。他说这里是个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把他家当作余生，包括他的亲人。他说这里是个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想自己是心眼中，包括他的爱人。 从这天过去又是都过去，从这天起我与你过灿烂一生，再不要去未曾爱一生这个人，让他奔走到我附近，太真挚也动人，但爸妈欢笑带着泪，再捉我两白头，从这天起你要照顾我到一生，从这天过去又是都过去，从这天起我与你过灿烂一生，再不要去未曾爱一生这个人，静听钟声情地答应，共跨出困境，静听钟声响得更起劲，心中拨发冷静，任风声响至我附近，袖子里笑着笑着行，从这天起你要照顾我到一生，从这天过去又自都过去，从这天起我与你过灿烂一生，再不要去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乘客您好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的陪伴， 心飘寄的地方， 有你

是唯一不变的永远，是我自己。 结果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已黄昏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可及的门， 要坐在人们无意之间，无法改变，很难期望有人陪你伤悲。 新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宿命由陈升所演唱。下面三首歌曲为您带来孟庭苇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，刘德华的《天意》，以及动力火车的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。 冬季到

旧单车，老情歌。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再度回来，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来收听旧单车老情歌。希望对于喜欢怀旧的歌迷来说，这个节目给您带来一种享受。好，第一首歌曲一起来欣赏那英演唱的《不管有多苦》。不管有多苦，那英。下面您将在旧单车老情歌当中听到的歌曲是杨乃文的《我给的爱》，谭咏麟的《听了一夜的雨》，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。 的夜昏暗，照片眼底散落一地，像是我的心被风吹起，吹到那里，我在哪里，没有目的，我给的爱要不回来，你说过的话我不曾忘记，你却离开，我给的 痛了我的心，以为能忘记，却越来越伤心。留住你背影，也留下了所有孤寂。爱不到你，只能将泪水留在眼里。像是自己在偷偷哭泣，你对我有点心疼，还是毫不在意。一夜的雨让感觉变得更迷离，撕碎的胶片还藏在我胸口，早已习惯了痛。为了爱上你，我可以永远不成熟，却不明白解压抑还要继续多久。我已经看不清你的心会在哪里，夜的雨听起来就像是自己的深深叹息。你对我有点心疼，还是毫不在意。一夜的雨责备我太轻不知情，我已经看不清你的心会在哪里。夜的雨听起来就像是自己在偷偷哭泣，你对我有点心疼，还是毫不在意。一夜的雨让感觉变得更迷离，我已经看不清你的心会在哪里。 来全是你，令我的诗意漫长。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？停留凝望里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。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，当风声吹乱你构想，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？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老唱片是一份特殊的备忘录，它存留着一代人风靡过的旋律和歌声。旧单车老情歌正在播出，听众朋友，下面是齐秦的痛并快乐着，关淑怡的听风的歌。 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。人际深爱，爱尽有伤痕，爱从哭得最甜蜜来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。痕迹深爱，爱既有伤， 瞬间闭上绷紧了错觉，让沼泽慢慢陷落，灵魂呼唤来生的歌，怕遗忘怕问的等候，已经过去，人生扶树心事单数，浪漫扶手不由别人分说，像流沙季节流走，灵魂呼唤来生的歌，又冷又透明的寂寞，痛并快乐快乐，恨恨且爱且狂，痛并快乐深爱，爱既有深痕，爱错哭得最眼里蓝。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大

在心底偷偷安慰自己，好过难过，至少爱过，都是寂寞惹的祸。想我一错再错，以为执着就能改变结果，都是寂寞惹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在水一方，许茹芸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旧单车老情歌继续和您在老歌当中一路同行。下面为您带来黄莺莺的《留不住的故事》，姜育恒的《驿动的心》，林志炫所演唱的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。 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，如今慢慢对焦之城，交织成一张无边的网，层层地把心网住。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，如今慢慢地交织成，交织成